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睡眠中心的主任医师许志飞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再一次欢迎一下许主任，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来聊聊有关睡眠方面的话题，着重真的来谈谈可能睡眠真的有一些疾病啊。想问问您，据说在睡觉当中也有一些小朋友会打呼噜啊，打的声比大人声 响。 在您的门诊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这个孩子哈， 有 孩子打呼噜，有人说这是一个正常反应，你看谁都打，你看他爸也打呼噜哈，有人说这可能有个问题，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打呼噜怎么回事，会不会有问题啊？ 首先的话呢，打呼噜肯定不正常， 肯定不正常， 大人打呼噜也不正常 啊。 对， 当然很多人不当回事儿哈，就是可能就是孩子的爸爸就一辈子都打呼噜哈，那么都这样不管他。 对，实际上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打呼噜的话太常见了，尤其是在这个中年或者是中老年人吧，他发病率很高的，很常见，大家就把它当一个正常现象。其实的话呢，打呼噜在成人也好，在儿童也好，都是不正常的， 都是不正常的， 都是不正常的。对，尤其是那种特别响亮的打鼾，然后伴有憋气的那种，伴有呼吸暂停的那种，是肯定不正常的。如果说这个人，比如尤其大人哈，这个年长的人，他可能打呼但很均匀，声音不是那么响亮，比较均匀，没有暂停，没有憋气的话呢，那也还可以允许。毕竟这个可能年纪大，稍微肌肉松弛啊，有点胖啊，或等等原因吧，可能会有一些不响亮的，然后呢比较没有暂停的打呼噜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说刚才说如果很响亮的有憋气有暂停的，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肯定是有问题。 对， 那为什么会出现打鼾就打呼噜这个声音，是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呢？ 在成人的话，他可能是因为胖哈，还有就是肌肉的一个松弛， 对，气道的肌肉的松弛， 对，气道肌肉松弛，还有包括舌根后坠，那么压迫气道之后会出现这种打鼾的这种声音，它实际上就是气道不通了，它就会出现打鼾的这种声音， 就等于气道口的声小了，像吹哨子一样， 没错没错， 深呼吸的过程， 对对对，然后就会影响他的这个打鼾，通气不通畅，就会出现打鼾。当一旦这气道都闭塞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说的，我们叫呼吸暂停。 呼吸暂停啊， 对，或者说在咱们老百姓就说叫憋口气，憋住了，憋气。 就是有些人会说，你看那大人打呼噜，打到最后那个声没声了， 没了， 然后就生怕他被憋死， 对对对， 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他自己又缓过来了。 就咯一声，他又因为人他是有个自我保护的，他一旦发现自己那个没有呼吸或者说缺氧之后，他会自己保护会清醒一下，很短的清醒，然后他会有继续去呼吸，但这种。当他出现暂停的时候，他肯定是有缺氧的，肯定是这脑子是缺氧的， 缺氧的， 对，有低氧。同时的话，他这种反复的这种憋气的话，他反复的去清醒的话，他睡眠的这个结构也不好了， 质量也不好， 质量也不好了，对。然后这个反复的觉醒，对他整个的这个睡眠是有影响的。 那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是成人来说，可能是肌肉松弛啊、胖啊，导致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小朋友按说不应该，除了小胖墩儿啊，可能有一些啊， 对， 小朋友出现这种打呼噜的原因有哪些呢？ 小朋友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和扁桃体肥大，这个可能是这个年龄儿童特别特殊的，尤其是三到七八岁的小朋友这个年龄段，他这个年龄段他的淋巴组织也口咽部的鼻咽部淋巴组织是特别分泌旺盛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淋巴组织增生，这些淋巴组织呢在鼻咽部我们称之为一个叫腺样体的，在口咽部呢叫扁桃体 的，这两个不一样，扁桃体我们经常听说扁桃体发炎了， 对对对，有时候你去小朋友去医院看病，那个医生说拿牙刷把一压，就能看到两个那个扁桃体啊，能看到。那么腺样体的话是在我们鼻咽部，一般的是常规查体是看不到的，需要用这个鼻咽镜，或者说借助头颅影像 X 线片去看那个腺样体。但这个年龄段它就是腺样体和扁桃体增生的这样一个年龄段。那么如果说它像扁桃体增生的话呢，就会导致气道的一个堵塞，那么导致它打鼾、憋气、呼吸暂停。 那腺样体增生，我看到有些孩子就是鼻子根本就呼不了气儿，是吧？都是张嘴呼吸的，是吧？ 对 啊，他们睡觉的过程当中也是张着嘴呼吸， 张口呼吸，没错。 据说这个从面容上面都会有一些这种改变，真的是这样，是吧？ 它如果长期的张口呼吸的话呢，是对这个颅面和颌面发育是有影响的。 嗯， 因为它其实我们这个人闭着嘴巴的，它像我们的舌头啊等等，对我们这个上颌的发育是有特别好的一个帮助的。 嗯， 如果说张口呼吸的话，缺少这种刺激之后，颌面的发育就会出现变化。 变化啊，据说专门有这种现象，你的面容哈，就是你去网上能对比一下孩子那个，这个一看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没错， 那就是腺样体和扁桃体的肥大是导致孩子打呼噜的这个主要原因了，是吧？ 是 啊，那在您的门诊当中，据说有可能孩子就是睡眠质量不好，还要做个睡眠监测看看情况，是吗？ 是的 啊、 嗯， 这个睡眠监测是主要监测什么样的内容？怎么做呢？ 睡眠监测的话呢，是在我们睡眠中心哈，然后要睡一个晚上， 要在你们医院住 一 晚 上。睡 一 晚上，对对对、 啊， 其实我们这个睡眠中心条件还是蛮好，就完全是营造了一个、家里面卧室的一个环境，而且有独立卫浴啊，爸妈妈妈可以陪， 嗯， 小朋友自己有张小床，然后监测什么呢？主要是它会监测脑电， 嗯， 监测呼吸。然后监测血氧，这个血氧是我们呼吸科包括所有医生最关心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小朋友的话，他脑的发育、心脏啊各个系统发育对缺氧是非常敏感的，他不能缺氧啊，不能有低氧这种问题、 嗯、 但是呢睡眠的时候如果打鼾呢，就有可能出现缺氧， 就像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呼吸暂停了，是吧？ 对呀， 啊这脑子就真缺氧了。 对啊，他暂停的没有气儿进去啊，那肯定这氧气进不去啊、 嗯、 所以他就会低氧。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通过睡眠监测看他血氧的情况有没有反复的这种低氧血症。好，那么脑电主要帮助看我们睡眠结构的深睡眠比例啊、 嗯、 浅睡眠比例啊这些，那来判断这个小朋友在睡眠监测过程中他睡眠的这个结构是怎样的，睡眠质量是怎样的、 嗯、 还有就是有没有这种缺氧的这个问题。 嗯，这是来看他最后的一个这一觉，就通过这一觉的调查来看看他平时睡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是 吧？ 是的 啊、 嗯、 就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缺氧，如果对于小朋友来说脑部的缺氧是不是将来他的智力发育学习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肯定的、 啊、 嗯，肯定的，因为他尤其儿童跟成人比，他对缺氧会更敏感。 嗯， 那么这个缺氧之后其实脑细胞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 哦、 啊，所以要如果有问题是肯定是需要及时的这个给予干预、 嗯、在您的门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孩子吗？ 那太多了， 太多了是吗？ 对呀、 啊、就是因为孩子可能睡眠不好，家学习成绩不好，是不是也有来找您的？ 也有什么注意力不集中 啊 然后然后生长发育不好啊什么的、 啊、 也来的， 也就是这不长个的、啊、 对对对，然后带过去看、 哦、 哎为什么不好、啊、打鼾可以影响，然后再、 嗯、 因为这个再过来的， 再来找您哈、 嗯、对，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我们做这个睡眠监测能够判断这孩子的睡眠质量到底怎么样哈。 对， 那像刚才提到了，还据说还有一个是呼吸窘迫综合症，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是吧？ 呼吸窘迫综合征那可能就范围更大了， 更大一些、 啊、就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呼吸窘迫、 嗯、 像重症肺炎呀或者一些这个其他一些溺水啊等等都可以、 嗯、 啊那其实可能只是这个打鼾的其中应该说这呼吸窘迫可能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打鼾， 嗯，还有可能其他，还有可能其他原因造成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这种真的在睡眠当中的呼吸窘迫还有哪些原因比较常见呢？ 其实睡眠中的话呢还更多的还是这种呼吸暂停导致的这种结构的问题和缺氧的问题、 嗯、 一般还不至于导致这个呼吸窘迫，因为呼吸窘迫它应该说 是 很严重 的，更严重了， 很严重的，对对对对，一般不至于、 嗯、就是还是缺氧更多一些， 对 是吧？ 对, 对, 对，那可能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问你，那许主任，那是不是我们家孩子打呼噜啊，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这个问题，那据说有这种扁桃体摘除哈，腺样体切除术啊， 是 这真的要做手术吗？有人问您吗？ 有、这个太 有人了，也比较常见的问题、啊、 也很常见的、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疾病和这个手术的之间的一个平衡哈、 嗯 啊。如果说我们通过睡眠监测然后发现孩子的话睡眠质量特别不好， 嗯， 然后包括他缺氧特别严重、 嗯、 那虽然可能家长说哎，那我这个手术是不是毕竟是个手术嘛、 嗯、孩子那么小， 对 呀、 啊、这么小要去做手术、 啊、 要去切要出血要等等等等的，那家长可能会比较的有 担心啊， 担心，对、 嗯、 但我们觉得肯定是一个疾病和他这个手术的这个一个平衡哈。如果说这个病很严重、 嗯、 已经有暂停有缺氧然后睡眠结构不好了，那么该做手术的话呢还是需要做的，手术是有他的一个指征的。 嗯, 嗯，但如果说这孩子虽然打鼾但他没有明显的这种憋气暂停，然后血氧饱和度就说血氧还可以， 嗯， 结构呢睡眠结构还可以，睡眠质量还行，那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守，因为并不是说所有的腺样体扁桃体大都要切， 嗯， 好，但如果说这个腺样体大扁桃体大造成危害了， 嗯， 那还是要及时去切除的。 嗯，因为有的时候还有可能除 了睡眠质量，包括他中耳炎的这个发作，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原因哈。 对， 包括有些人一到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嗓子就肿了啊，扁桃体常见的这个常发炎哈。 对，您说太对了，就是除了这个打鼾憋气可以需要这个切除腺样体扁桃体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像刚才您说的哈，比如说反复的扁桃体炎的，它扁桃体在那儿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说叫什么藏污纳垢的地方。它扁桃体慢性肥大之后，它那些缝褶皱里面会有细菌或者病毒容易滋生。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它反复的这种呼吸道的感染。那所以其实这种情况也应该把扁桃体切掉。 所以这个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哈，因为手术还是比较成熟的。 对，很成熟，而且不是一个大手术。 不是一个大手术，反正这个就像专业的大夫会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 没错， 他会评判一下你的适应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对， 然后来做这样的这个手术的选择。 没错。 那刚才你提到了，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保守治疗，不用手术。那可能很多家长会问您，徐主任，那我们家孩子是要吃安眠药了吗？我们家孩子不做手术，那要吃药物治疗吗？ 的确有些小朋友是可以用药物来治疗的。那么药物的话，它倒不是说用安眠药哈，因为他如果说打鼾憋气用安眠药没有用， 没有用、啊， 没有用。我们会用一些什么样的药？因为我们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哈，它是一个气道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来减低它这种慢性的炎症。那么这些药其实在最开始是用来治疗过敏性鼻炎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但后来这个科学家们发现，哎，这些抗过敏抗炎的药物也可以让这个腺样体扁桃体缩小。那所以说如果说腺样体扁桃体不是那么大，那么再有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疾病严重程度不那么重的小朋友，是可以呢用这种保守治疗，就是用这个药物来抗炎。通过这种抗感染抗炎的这种作用来帮助他呢缩小腺样体，减小这个扁桃体的这种体积。 这些药物当中会含激素吗？ 有一个鼻用的药是激素，但是它量 非 常小，非 常小，对， 非常小。 因为很多家长会担心哈，这个激素我们家孩子不能用， 但它很小，它都是以微克来计的，对， 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哈。 对， 那这种比如说药物的治疗，它主要这个改变的是让它腺样体和扁桃体小，是吧？来让它减少这种呼吸打呼噜的情况。 另外还有比如其实往往这种腺样体、扁桃体大的孩子，往往是有这种过敏性鼻炎啊。然后那么其实这个药物它本身对过敏性鼻炎也是有好处的，而鼻炎本身它也造成鼻黏膜的水肿啊，鼻甲的肥大呀，然后分泌物增多呀。那我们通过这个让这个鼻炎的一个控制，黏膜的水肿减轻，分泌物减少，鼻甲肥大减轻，那实际也是帮助它气道通畅的。 所以这个就听大夫的话啊，来进行这样的这种药物治疗。现在这个愈后怎么样？ 愈后的话得看他一个是看比如说这个疾病严重程度哈，如果说他是比较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那可能通过药物保守的话愈后还是非常好的，一般小朋友能够慢慢就度过这段时间。 他需要长期吃药吗？ 一般还是有疗程的， 还有疗程、啊、 还有疗程的、对，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要是这个鼻用的激素可能是建议是六周的时间 啊，是六周哈， 周 一个半月哈， 一个半月，对，六个星期的时间。那么这个口服的药可能需要时间更长，但也要就是定期到医生那边去随诊看。如果说吃这个药效果好，我们可以继续；如果说吃一段时间药之后效果不好，那可能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或者说其他的治疗。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哈睡眠中心的主任许志飞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儿童有一些疾病问题的这个睡眠障碍哈。其实说到这个睡眠哈。您上期跟我们再说了，说其实养成良好的睡眠环境也是非常关键的。您看，所以就是手术治疗可能是最后的选择， 是 药物治疗啊，这是一个这个保守的疗法， 反正看情况， 还要看 疾病 症程度。然后睡眠环境，再一次强调一下，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吧？就是孩子的睡眠的声音呐、光照啊，这些都非常重要哈。 对 啊，那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哈。就是不知道怎么来营造孩子这个睡眠环境，因为孩子有的时候离开父母有些焦虑，有一些哭闹哈。像这种孩子的分床睡，一般情况下是建议什么时候开始分床，什么时候可以分房啊？这些可能对于孩子来 我觉得早就应该很小就应该分其实在尤其在国外啊，他们在西方那边很早小朋友就跟家人就是分开睡的或者话呢比如我们尤其是6个月以内的小孩，他可能是需要妈妈去哺乳或啥的那可以在这个爸爸妈妈 的房间的旁边放张小床， 嗯， 这样便于这个夜间的这种哺乳啊，包括照顾啊等等等等。但是六个月以后呢，我们建议小朋友就可以睡整宿觉了 啊。六个月能睡整宿觉？ 对。 但是很多人说我们家孩子睡不着六个月整宿觉， 这都是习惯，都是小朋友、 啊、 家长给养成的，给小朋友养成的一个习惯。 啊、 小朋友六个月以后是可以睡整宿觉的， 啊、 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啊，就可以分开房间去睡了、 嗯、 啊！不是说有的小朋友知道恨不得、那个、 上小学了还没分呢， 对对对对对，这其实是应该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其实、 啊、 会互相影响，小朋友跟这个爸爸妈妈， 嗯， 这睡眠会互相影响、 嗯。他们俩的节奏不一样啊，就是有小孩睡得早啊， 对呀、 啊，孩子家长睡得晚， 对呀、 啊啊， 肯定的，所以说肯定会影响。 嗯、 还有，甚至我们就尤其是不建议在同一张床上睡， 嗯， 因为你想那个在床上的话呢，这个大人翻身啊或者什么的，小朋友乱动都会互相影响， 嗯， 所以一定就是。其实从生下来就应该是分床睡， 分床睡、啊、 对，然后呢六个月以后可以分房间睡，如果实在要是比如说想更多照顾的话呢，一般我们一岁或一岁半以后就应该分房了 啊，就能分房了啊。但是很多的孩子可能夜里边会哭闹，就是慢慢培养成好习惯就好了、 对，如果一开始养成好习惯就好了， 就不会是吧。所以这个睡眠的习惯看来是越早越好 是 吗？是 的、嗯、 哦，不像很多人说哎呀你看这么大了上小学了还在一个床上挤、啊、 那肯定不好 啊，这个会影响孩子这睡眠质量是吧？ 肯定会影响，就刚才您刚才也说他作息是不一样的、 嗯、 大人肯定会睡得会晚、 嗯、 对吧，那大人睡得晚小朋友可能先睡了、 嗯、 那如果大人进到卧室的时候肯定你要开个灯或干嘛的说个话、 嗯、 总之会影响他、 嗯、 对吧。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哈大家就是当家长的哈，孩子怎么样能够睡一个正常的觉哈， 对， 这个环境上面最好尽早的跟他分开睡，这样的话能更好一些哈。 对 啊、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还说到了有一些睡眠的问题的哈，包括像呼吸上面打呼噜的，这是最常见的哈。 对 啊，还有一些在您的门诊当中，还有哪些是常见的睡眠障碍呢？ 其实还有一些是跟呼吸不相关的睡眠障碍， 嗯、 比如说，我们叫夜惊症， 夜惊症啊， 对，或者我们叫梦，还有一个叫梦游的， 游啊、 对， 这两个真的发生过吗？ 有、 哦、有 啊。所谓夜惊症的话，它的症状表现就是每天差不多，就家长到我门诊看，我们家小孩定时特准，每天晚上12点， 嗯、 夜里12点或者夜里1点、 嗯、 就起来、哭 哭哈 啊，对，哭，然后呢就是特别害怕的样子，然后家长怎么哄都不行， 嗯， 好，然后就说那个哄他吧，哈，你把他弄醒了，他更惊恐，更害怕了， 嗯， 也有就是梦游了，就是有的是坐起来，有的恨不得 下 地、 啊、下地哈， 对对对，有这样子的，哦、这个其实他从这个原理上或者说这个病因上，可能是因为小朋友他的那脑子发育不太成熟， 嗯， 他的觉醒跟睡眠之间的转换可能出现了问题，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但实际上我觉得不用特别担心、 嗯、啊，不用担心，就是因为很多家长会担心，这是不是孩子精神上面有一些问题啊？ 首先的话呢，大部分小朋友可能是属于这个发育过程中的一个不成熟导致的、 嗯。 那么其实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到8岁以后啊，7、8岁以后，他慢慢就度过这一段时间就会好了，就消失了。嗯，但是呢，的确哈，也有些小朋友他是因为一些神经的问题，比如说癫痫的、 嗯、 不典型的癫痫的发作、 嗯。 这个呢，如果要是说这个症状哈比较特殊的话，是需要到医院去做脑电图的这种检查， 嗯， 特别是可能是需要再做一个那种视频脑电图或者长程的，比较长时间脑电图、 嗯、 去看他在这个夜间的时候出现症状的时候，脑电图有没有变化？ 嗯 嗯，那么如果说夜间的时候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脑电图有变化，那可能是癫痫的问题、 嗯， 但是相对不是那么常见， 不是常见啊， 嗯、 就是跟您那个睡眠的监测那个脑电图还不太一样，是吧？ 我们睡眠也有脑电，但我们睡眠脑电的这个导链比较 少、啊， 对，有时候抓得住，有时候抓不住、 嗯、 啊。其实如果说还是应该建议是那种脑电，那个脑电神经科的脑电， 神经科， 对，他们那个脑电很多 很多哈、 啊， 接了好多。 对对对，但我们其实也能看到， 嗯、 比如说如果说小孩梦游啊、 嗯、 夜惊啊，然后在我们这儿做睡眠监测，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脑电当然也能反应、 嗯， 肯定没有那个更全。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那样的专门的检查更准一些， 更好。对， 更好一些， 但如果在我们这儿做 一 个初筛啊、 嗯 也我们也是觉得也是可以的。 嗯、所以就是说，除了有一些真正的，比如神经内科啊，他们那个有一些癫痫的问题， 嗯、 就大部分的是不是像您说的，就是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家长不用特别的焦虑，是吧？ 对 全，对，不用特别焦虑，尤其是有家族史的那种， 啊、 爸爸就梦游，小孩也梦游，没事儿， 没事儿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家长来说得吃个定心丸哈，因为特别的焦虑啊，孩子老是挺害怕 的， 每天晚上都哭闹哈、 嗯， 然后甚至于下地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家长不用特别的焦急，去找专业的大夫寻求这样的帮助哈。那也非常感谢许志飞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科普，希望您有多、机会多来哈。 好，谢谢， 多给我们做一些关睡眠方面的问题的科普。那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